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择，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这个在上周呢，相信眼尖的朋友们一定都注意到了，其实在微博上面包括在微信上面哈，流传过那么一张截图，来自于一个谷歌搜索引擎的中国镜像哈，这个镜像当中呢配上了一盒这个中文字哈，就是说这个要 没有抗争就没有自由， 没有抗争就没有自由，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让人想到这句话哈。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一直都知道，如果你身在这个内地的话，如果你身在内地，经常使用谷歌的邮箱或者任何谷歌服务的话，那一定是一件特别特别闹心的事情。因为你隔三差五的没有任何原因的，你就会发现邮箱登录不上去啦，网站打不开啦，账号这个没有啦，或者说反正就是怎么样都用不了。但是呢，在上周呢，就连谷歌硕果仅存的一项服务哈，叫做谷歌学术。这个谷歌学术呢，我曾经在念书的时候用过一阵子，就是一个论文的一个搜索工具。你可以就是相当于很多，我知道其实在学校很多学校的图书馆里面也有类似的这种功能哈，在期刊库啊论文数据库里面，你比如说我要做这个研究，那么我要去看别人做过哪些类似的相关的内容，去看文献，那么也要去搜相关的论文。谷歌呢，它这是一个免费的这么一个搜索的功能，谷歌学术在上周呢一度是在中国大陆呢无法访问，那么就有这个技术的爱好者包括工程师们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呢原来是因为这个谷歌的服务器已经悄悄的大家知道在2010年之后谷歌的服务器就已经从北京挪到了香港，那么这一次大家就发现原来谷歌的服务器从香港呢又挪到了美国，这就导致了不知道是不是直接的原因啊哈，但是在这个期间呢谷歌学术就无法访问。那在大概过了具体的时间我没有办法确定哈，只是说我们目前再来测试的话发现谷歌学术在中国大陆又可以访问了。那么关于这里面到底是为什么这个谷歌学术出现了无法访问的情况哈，这个里面说实话也没有一个人给出完整的说法，只不过呢又给我们带回到这个老话题，以前可能大家都是处于一个默认，但是你没有很少有人在2010年之后没有人在公开讨论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谷歌 Google 世界的搜索引擎互联网巨头在中国面对的这个尴尬的处境啊，又一次被提到了这个大家的讨论话题当中。 对，其实如果你平常不用这个谷歌学术的话可能未必第一时间发现， 反正 Gmail 已经上不去很久了。 对，我之前知道是因为方舟子他不是发了一条微博吗， 对， 他说什么学术腐败让中国科研坏掉一半，封 Google 让中国科研再坏掉一半， 所以剩下就四分之一了。 做这个决定的人呢要么完全不能理解 Google 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要么根本不在乎中国的学术研究前景，这叫做千古罪人。但是这条呢好像是他发完之后没多久就被删了， 方舟子自己就被删了。 后来我看香港信报他有一篇报道也是说到这个国内的学者对于封杀谷歌学术的这个事儿非常的恼火，比如说上海同济大学的教授朱大可他也是在微博上说他说呢此举将摧毁中国跟世界的学术纽带，导致中国学术研究环境的急剧恶化。除了谷歌学术哈，其实从上个月的27号开始，就根据《纽约时报》的中文网的报道呢说， Google 在华的几乎所有的服务都处于没有办法使用的状态。 嗯， 除了这个搜索引擎遭到屏蔽之外呢，像 Gmail 邮箱、日历、翻译、地图还有分析等等产品都受到影响。 嗯， 那有人就分析说，这种对 Google 的屏蔽的强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大家之前已经有一些适应了，都几乎已经默认了 Google 在大陆就不是那么好用的这么一个状态。只不过呢，这一次算是最后一击哈，就是让本来那个硕果仅存的产品呢，都也没有办法用了。简单的回顾一下，因为我相信其实这件事情出来了以后，对大部分人来说，你不是每天正好在比如说期末写论文的话，你可能 Google 学术不 是 每天都能够用到的哈，所以很多人都处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状态，说发生了什么？要不是因为有那么一张那个这么这个非常耸动的一句哈，没有抗争就没有自由的一句标语呢，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件。这个 Google 在2010年，当时大家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在北京出现了一个号称叫非法献花的事件。 对， 因为我当时在北京呢，我正好我们那个时候办公室就在 Google 的办公室边上。很有意思，那一天就说出现了好多人，大家都是自发的去献花。 嗯， 这个献花有一点这个场面哈，有一点像我当然后来就没有看到了，就是广州南州后来大家集体献花，广州大道中的这次献花，堪比这次，就是完全是自发的一个行动。当然了，后来被定义为是叫非法献花啊，这个献花有非法。这个非法献花是怎么回事呢？2010年，谷歌的服务，当时谷歌在中国大陆还有总部， 对， 这在北京呢，而且一直是谷歌名声在外，号称什么这个食堂待遇好，食堂这个菜好吃，然后这个员工福利好，里面有各种这个娱乐设施，条件特别好，这个在很多人当中都是很有名的。但是在2010年呢，谷歌突然出现了服务，就陆续这个连不上，就比如说你这个搜索引擎呢，你搜索一个关键字出来之后呢，你就发现会大概有我自己的经验是会有半分钟左右的时间，你就是整个连不上网络，你会处于一种被 瘫痪的 间歇性断网的一种状态。那么很多的关键字搜索呢，就会出现你搜索不出结果 ，Gmail 呢断断续续登录不上，哈，访问不了。那其他的一些服务呢，也都受到影响。在那之后呢，这个谷歌方面呢，首先是由它的总部哈，这个发出了一纸声明，他认为是遭到了中国政府方面的压力，因为呢要求他对谷歌搜索引擎所提供的搜索结果进行一定的这个过滤。但是谷歌认为呢，这样的做法违背了谷歌公司的这个政策，那么拒绝配合中国政府这样的要求。那么当然中国政府后来就没有再说，接下来就没有下文。但是实际上的一个效果呢，就是谷歌的总部撤出了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这个服务器呢也整体是移到了香港。那么包括谷歌很著名的这个之前的这个亚洲大中华区的总裁李开复先生，李开复先生也是不知道跟这件事情有没有直接的关联啊，反正就是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谷歌的员工啊、管理层啊、工程师啊，渐渐的也都是离开了，到别的地方去了。 对，可能很多网友哈一听到 Google 最后在中国市场这样的一种下场，至少暂时性的这样一种结局，有点悲剧，甚至有点悲剧英雄的感觉。但是 这是一个进行中的悲剧， 但是你不知道中间过程到底是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么。 现在有说实话很多内容还躲在这个黑幕。 对，因为其实 Google 中国它成立的时候，它当时就说创建 Google 中国这个总部，就是因为呢它的 google.com 因为它不过滤搜索结果，就经常会被中国大陆封锁，就没有办法正常稳定的在大陆访问。所以呢它是至于北京的这个考虑呢，是说这个就不受长城防火墙的干扰， 我就把服务器放到长城里边了， 放到里面。它呢是想要遵守这个中国相关的互联网的法律法规啊，说其实也是进行一层的过滤审查。而且他当时会在网页的底下会写嘛，说根据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对 那部分的搜索结果呢就未予显示。 是，所以 可是呢 谷歌不是完全不过滤，他也是过滤的， 他在中国他就是过滤的。但是当时2006年成立总部的时候呢，就很多的互联网用户啊，包括国际上的一些什么人权观察啊、国际特赦组织啊，就批评他说在协助 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说你是协助作恶，因为他之前也发表了一个什么不作恶这样一个口号吧，有的人就说你违背了。 嗯， 可是你会想发展到2010年， 嗯， 他其实为什么中间会有这样一个转变？他后来他们总裁就说我退出中国是迁到香港，就那时候有那样一个举动的时候是说我们是这基于价值的选择而不是商业上的考虑。 嗯， 但是你想如果你真的是基于价值上的考虑不是商业上考虑，为什么当初2006年来中国的时候你又会有这样一个， 所以你看这有两方面 的 批评， 复杂 你这个完全站在这个所谓互联网自由开放的这一边的人，认为你谷歌已经你之前迁到中国来的时候已经做出了一定的妥协。 对， 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有类似的意见，认为谷歌所谓出于价值的理由退出中国只不过是给自己找一个漂亮的台阶下，因为当时的情况谷歌面对当时的情况还只有百度一家哈，但今天的话其实已经有更多的中文搜索引擎这个互联网服务互联网商家开始崛起了，对谷歌呢形成了挑战，特别是在中文搜索这一块，因为谷歌它的起家它是怎么说主打是英文的这个搜索，是一个国际性质的一个大企业，那么它对中国本地的市场呢在当时其实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很多人给出了一些意见，认为谷歌在中国谷歌大中华区的创新能力不行，市场已经市场份额已经在下滑，所以它本来战略性的就是要退出中国这一块，只不过呢又不能够承认失败，说我这个竞争不过你们，所以我要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一下，这是当时直到现在都很有人气的一种判断。因为当时的谷歌在2010年前后它的鼎盛时期在中国的搜索互联网搜索引擎是份额当中是占到了将近20%多30%，是很大的一个份额。那么到了今天，就是谷歌2010年宣布迁服务器，到了2014年呢，我看到的是2013年的这个中国互联网的这个报告，谷歌的份额已经排到了第五是什么意思呢？ 仅仅是2%。 第五是什么意思呢？我问这个业内的人士，第五人家就说你可以忽略不计，就是说他们一般看报告只看前三，你出了前三，对于他们来说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好，那反正谷歌现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两方面的声音，这个一个是说。你这个坚持你的这个价值，因为这个言论自由或者说互联网自由流动的这个问题是这个跟中国政府闹不愉快啊。第二呢，认为你这纯粹是一个商业行为，你只不过给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包装。而且当时呢，说实话，在中美两国之间，这还是在2010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所谓网络战的这个紧张气氛还没有像现在那么激烈，但是当时已经是引发了两国可以说是外交层面的一场小小的口水战。我记得当时的这个还是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啊，当时还专门就这个事件说美国支持互联网的信息的自由流动，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然后当时中国外交部也是出来做了一个回应啊，大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任何企业在中国都必须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啊。这个事情呢，但在之后呢，也就是这样不了了之了。这个谷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就是急剧的减少。你现在就是在国内啊，如果你要经商的话，你要是给别人一个谷歌的邮箱的话，一个 Gmail 的邮箱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不讨好的做法，因为你这就等于说我这个邮箱是有可能联系不到的。因此呢，我相信原来即使是那些谷歌的死忠用户，那些原来的用户，在这几年呢，也就慢慢的开始来退出这个谷歌的这个用户的行列了。 好，这里是三立化新闻，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呢会各位连线到一位目前在国内应该是搜索巨头的一位中层的管理人员，请他为我们分析呢这次所谓的对谷歌的屏蔽前所未有，他们会不会真的是从中获得一笔大利。 欢迎回来，凤凰优瑞的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个谷歌退出了中国大陆的市场，对于谷歌的竞争对手们都有什么样的影响？而同样是身为工程师、程序员， 他们又怎么样看中国的这个著名的防火长城这个 GFW 的设置，以及对于搜索引擎这个搜索结果内容的过滤呢？我们来访问到一位目前是就职于国内本土搜索引擎巨头的杨先生，请杨先生为我们来谈一谈他怎么样看谷歌这一次的再次被封。您认为为什么这个谷歌在中国一再会被受到这个限制访问，包括最近的这个谷歌学术出现了被强又解封的这么一个事件，您有什么推测吗？它背后有什么原因可能？ 这个可能是两方面考虑嘛。一方面是就是说就是美国 Google 那边的本身策略，可能大家就比较清楚，就 Google 在中国市场上的战略，就是从2010年开始，它就逐步的退出中国市场。那么就是它的服务器原来是在就是大陆是有的，后来又挪到了香港，然后最近就是说据传闻，它把服务器就是都放回了美国。那么就是对于就是大陆来说，就是说我们上国外网站是不允许的，就不能是绕过，就是我们就是每个网站都有它自己的关口嘛，是不能绕过关口去登录国外网站的。那这样的话，就是大陆的网民就自然登录不上去了。然后另一个方面，就从中国本身国情来说，它有自己就是说可能一些就上网信息是需要进行一些过滤和筛选的。就是美国的 Google 跟中国的百度、360来比，它的内容来说就是说更多更广，然后但他没有做中国本地国情的一些本地化的工作，就比如说一些色情的什么东西的，就是 Google 在搜索结果中都是放开的，但中国相对于这些内容是管控比较严的。所以就是一个是就是说美国那边自身的市场策略，还有一个从就是中国大陆本身国情来说，所以这个现象就是说经常会就是用户感觉到可能是。就是我们上不了 Google 啊，或者说经常会被封， 还 有这样。 是您刚才提到Google 美国的一个市场策略哈，但是如果从这个2010年为一个节点的话，在2010年之前，谷歌搜索至少这一块在中国大陆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市场份额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您刚才说的它进行了一个市场策略的改变，开始逐步的要退出中国大陆呢？ 这个就只能说是猜测了，因为当时出来之后有很多很多就是说大家不理解的地方，就比如说觉得中国这个市场还很大，就谷歌为什么会放弃呢？就当时网上有一些言论，然后说谷歌是不愿意就是说它的就是搜索引擎结果不愿意经过大陆的，就是不愿意做本地化吧，就可以这么讲。因为我刚才提到就是谷歌内容就在中国，就是你上网的话，我就是政府或者说希望在网上能搜到就一些比如色情的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那谷歌呢就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也需要很多大量的投入，而且可能是跟谷歌本身它的一个公司的理念是不符合的。那么谷歌不愿意做这事情之后，就可能受到了就是说比如刚刚说到就是被封啊，就经常会被封啊，然后需要跟就政府打各种交道。我想就是出于以上这些原因吧，然后谷歌就选择逐步退出这样子。 那之前他是把服务器从北京挪到了香港，那香港他的这个采取的一些管制应该是跟中国大陆我们的理解是有一些区别的，为什么这次会从香港也要撤到美国去，这里面可能有什么样的原因？ 这个具体的内因可能就也不太清楚了，但这个只是从现在这个表现情况来看，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去上网，就是用我们用技术手段去看一下那个谷歌的服务器 IP 地址已经变到了 IP 地址已经变为美国了。然后具体为什么从香港挪到美国，可能这个原因因为这是刚发生的事情，可能这个现在大家也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个事情。 那从技术上来说，一个搜索引擎它的服务器设在香港和设在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分别？对于中国大陆的用户来说， 对大陆用户来说，因为刚才我说过，就是大陆用户如果要上网的话，是要经过一个 就是比如说你上网是要经过网络嘛，网络大陆对于大陆用户来说它有一个网关，那网关是存在一个那个信息过滤或者说对 IP 过滤的，但对于国外的一些 IP 的网站，这个就是说是就大陆用户是不能上的，就看不了的。那如果是美国的一些很多网站，其实我们都看不到的，就不仅仅是谷歌。所以对于大陆用户来说，如果他的服务器放在了美国，那就是对于大部分用户，这个显然是不能使用的。除非就是说我们大陆用户就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段，比如说买了一些，就是通过一些专线直接连美国的那些服务器或者上网途径才可以。 这会比他服务器设在香港要更难访问，是这样吗？ 对对对，是这样子。 那谷歌的这个我们理解它被强啊，很多说被强了以后，对于中国大陆的其他，我们知道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就是本土的搜索引擎的这个服务提供者，对他们来说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吗？ 这个就是说现在来说可能影响并不会大，但是从前面就是说比如说那个2010年之后，就是说对于这个市场份额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就当时来说谷歌的市场份额大概是第二嘛，但现在已经下滑的比较厉害了，就是对于中国本土的公司来说就比较受益的可能是第二名第三名，像那个360啊搜狗他们从谷歌的份额中就是争取到了很多，就是对于整个互联网格局造成了就现在的就原来是比如说百度和谷歌两家嘛，现在就基本上是百度、360、搜狗三家并立的这种样子。 那您也是在这样的一家中国本土的搜索引擎服务上在工作，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谷歌退出大陆市场是不是对于这些它的竞争对手来说有利的一件事情呢？ 对对，这个肯定是有利的，因为原来谷歌就是说在技术资金上都是占有优势的嘛，它退出之后显然对于本土的这些公司来说就肯定是一个天大的利好。 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互联网行业的这个工程师的这个文化，包括程序员的文化，有的时候是一个共通的。比如说之前有一些程序员的这个经常上的论坛网站被封了以后，我注意到网络上其实会有大家不管你是身处哪个公司都会有一些连结的抗议啊，或者说有一些意见的表达。但是对于谷歌这样一个可能在互联网行业中比较有象征意义的一家企业来说，它现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对于其他可能暂时是他竞争对手的工程师来说，大家是抱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是真的是很乐于见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还是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想法？ 这个怎么说，就是对于那个网民来说肯定是希望就是说互联网中的竞争对手越多越好嘛，就是这样子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就是从那个竞争中带来的利益，比如说就是说我谷歌上面搜东西会更多嘛，然后可以看到很多英文资料，但是本土的话你上面就没有英文内容。但是从技术上面的来说的话，工程师来说的话，就是说这样子其实谷歌的就是退出大陆也促进了就是国外的一些优秀人才的流失，他的一些优秀工程师也会加入到本土的一些企业来当中，就是把一些优秀的技术，就是国外的技术和本土技术，然后进行一些相融合，促进本地技术的发展，这样的话也是有帮助的。 您的意思就是说谷歌虽然退出了中国大陆的市场，但是它的人才大部分留在了中国大陆。 对对。 就 是我们之前是可以看到，就是谷歌就是2010年退出之后，他就是李开复不是自己创办了创新工厂，然后包括他谷歌中国当时几个 VP 像刘俊啊，像那个王静啊等一些人吧，然后他们都陆续的就是自己要么去开创业公司，要么去加入了一些国内的比较大的互联网公司，这样的话就肯定是对本地就是谷歌的人才加入到本地那个一些互联网公司中，肯定是对这个技术是有促进作用的。 那么谷歌您刚才也说了，它可能在经营理念上它面对 政府的审查是之前采取了一种相对不妥协的态度。那对于现在留在中国大陆的或者到其他企业的这些前谷歌的人马来说，他们换了一个东家之后，本来谷歌的这些理念能够有多少是得到一个延续呢？ 这个谷歌的理念毕竟是它的文化理念嘛，但是流入其他公司的人，我觉得毕竟都是工程师嘛，肯定工程师是以技术，就是说以产品为导向的。那这些产品肯定是你去了哪家公司，肯定是要以哪家公司的产品为导向嘛。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也就是您的意思是说，今天在中国大陆仍然占据高市场份额的这些互联网的企业搜索引擎，他们在面对谷歌当年面对的问题，比如说政府审查的压力的时候，大部分是采取合作或者说妥协的态度的。 对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那您怎么样来看？您刚才也是不断提到的，对于搜索内容的这个所谓本地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对于一个搜索引擎来说，对于中国大陆的用户来说，采取这样的政策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这对于广大网民应该是个好事情，就是说，毕竟就是说中国整体来说，就是说教育的覆盖率并没那么高。然后如果我们像国外一样，比如说把这单独色情这个例子来说放开的话，显然我觉得对于整体就是社会来说，我觉得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那对于本地化来说，我们需要把这种色情黄色东西去掉，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对于这些管控，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个好事。 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对于搜索引擎的内容的这个过滤，其实并不仅仅限于您刚才所说的色情的内容，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个 Facebook， 包括 YouTube， 在中国大陆也是无法访问。但是这并不因为这两个网站有色情的内容，这个您怎么看呢？ 因为这两个网站很多内容就是说不是我们本，就是不是政府能够控制得了的，就是说。它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很多言论自由的，比如就刚刚说色情啊，或者一些其他东西。但这个东西就我们不能进行屏蔽，就没法进行单方面屏蔽。所以就是整体的对这两个网站进行了屏蔽吧，就是网民现在是上不了，对吧？ 对。所以您觉得只要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过滤的，那么它最后都会是一个被屏蔽的一个结果。 从现象看，现在好像是这样子的。 那么您怎么样看这个现在也是网民很熟悉的这个所谓的 GFW， 就是这个防火长城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呢？ 这个就其实来说是政府做到一个本地化的一个拦截嘛，就相当于就是有些你不可能要求很多国外的所有网站都去做本地化，那么用户在访问的时候，那我自动帮你做了一些拦截事情，比如你访问的网站如果是就是有问题的话，他就会帮你屏蔽。 那 就回到刚才你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说对于广大网民来说，就是对于所有人来说肯定还是一个好事嘛。但是对于比如说就可能对于这种就是说你想获取更多资料的人来说，他显然是信息获取要受到一定的阻碍。 但您不是特别明白您所说的对于所有人来说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好事，这个好事是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刚才我说的，因为你不想让，肯定我不希望就是说我的小孩在网上能搜到色情的东西，对吧？ 您觉得主要是一个屏蔽色情内容的一个考量？ 对对对。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说，有一些网站，比如说像 Facebook， 因为在大陆没有办法访问的缘故，也催生了很多本土的这个类似的这个网站，比如说我们之前熟悉的人人网，很多人说它的这个设计跟这个 Facebook 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它可能占了因为大陆的用户访问不到国外网站的关系，所以说呢，给它带去了非常多的用户。您觉得这样的一个 GFW 的存在，一个网络防火长城的存在，是不是客观上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乃至是优势呢？ 就是说我觉得 感觉会有一些，但是这个也不一定，即使 GFW 放开了，就是说本土企业一样肯定还会有很多成功企业存在，只是说现在我们只是看到了 GFW 存在，就把这个结论可能会误归为 GFW 问题造成了，比如说你说的人人网或者说微博的成功。但这个就是说这个事情也不一定，就是我觉得就是即使国外很多企业，就是我们就即使 Facebook 推特完全我们能用，就一样子他们在中国能不能成功也是一个问题，我觉得。 这一次谷歌学术被屏蔽是让很多人觉得有一些难以接受，您怎么样看？对于这个用户来说，当一个学术内容，我相信应该是不会含有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色情内容的这么一个部分，当它受到屏蔽了以后，会不会对中国的用户造成任何的不便？特别是比如说要毕业写论文的这些学生们啊，或者说在科研机构的这些研究人员啊，如果他们没有办法使用谷歌学术，在现有的条件下，本土的互联网服务有没有替代产品，或者说可不可以提供相同的内容？ 这个学术的话，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在就是我们学校或者学术机构或者经常使用论文的人说，本土都有一些相应的网站，比如像万网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我觉得应该不存在就是说不方便的问题。另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学术搜索突然被封，具体的原因现在也没有一个官方说明。就是可能会是谷歌把这个服务器搬到美国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就是说是把它封掉的，但是这个现在具体的原因现在是没有官方说明，是没有人知道的。 也就是您的意思说这件事情对于中国的用户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对对对，因为学术搜索本身使用这个人群本身就比较少，而且使用这个搜索的人群他肯定也有很多其他的渠道，就比如在学校图书馆啊，还有一些论文专业的论文搜索引擎上都会有自己的就是用法。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从业于国内的搜索引擎巨头的杨先生哈，来谈这一次他所认识的谷歌在中国大陆的遭遇。 杨先生应该是做技术出身是吧？ 对，应该是工程师出身啊，现在也是在这个搜索行业中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 资历了， 做得不错的。那我相信杨先生的这个意见哈，也我在网上看到了其他的这个讨论，也有相当的代表性。别的可能技术方面我没有太多的资格来评价，但是我想说一下这个谷歌说的这个学术搜索到底对于中国用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哈。我跟大家提一件可以算是一个笑话，曾经呢。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历史系副主任哈，是副主任王琦教授，曾经写过一本学术专著，叫做《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好，这一本学术专著又是来自清华大学的教授，大家会觉得这应该比较靠谱吧？但是呢，很多人就发现里面有一些名字啊，大家觉得很奇怪。比如说呢，常凯申，说中国的领导者常凯申，大家说常凯申是谁呀？常就是这个常州的常，凯旋的凯，申是这个申请的申，一看原来是蒋介石。蒋介石，这为什么呢？这个蒋介石这个最早使用的是老式的拼音啊，Chiang Kai-shek。这个拼音呢，就很多人哎 ，Chiang Kai-shek， 我用中文名字对哈，直接翻了一个常凯申。好，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说这当然不是王琦教授的，曾经有另外的学者把孟子啊，孟子在这个英文叫 Mencius， 门修斯，这生生变成了希腊人。你说我当然不觉得这个跟谷歌学术有直接的关系哈，但是任何一个有基本上网技能的，即使是小学生，你把这个文字放到谷歌的搜索引擎里面，Chiang Kai-shek这个拼音放到谷歌的搜索里面去搜，都用不上谷歌学术。你一搜就知道他是蒋介石，不可能是什么常凯申。那你说在这个地方，我非常同意这个方舟子所说的，中国学术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你现在又连这一点，就是基本上你中英文对照的方式、验证的方式都已经失去的话，那就更加没有希望。 而且我不太同意刚才杨先生讲的说，因为用的人比较少，所以你就不会太在乎这个东西。可是你要想啊，那帮少的人是什么人？ 对， 如果他真的都是些国内的教授啊， 对啊， 或者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啊、精英分子啊， 嗯、 就是这部分人，你是指望着他会给你持续的生产一些思想上的、知识上的？ 当我们的一本历史教科书里面充满着 智慧 常凯申这样的名字的时候， 产品的时候，你怎么能不多花花时间考虑怎么样把这帮人服务得更好一些、 嗯、 而不是说因为人少所以就不用太在意啊？我非常不同意这样的 思想。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搜索引擎的用户哈、嗯，我也用过国内中文的搜索引擎，比如说这个百度啊、360啊，也用过谷歌。谷歌在香港目前访问没有什么问题。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可能在中文搜索方面双方差不太多、嗯，但是在英文内容的搜索方面，国内的这个本土搜索引擎完全没有办法跟谷歌竞争、 嗯、那当然 这个是、这个我觉得你当然有一个你本身的你就是你的这个来源的一个问题哈、 嗯、 所以对于作为学术研究来说，你那些需要查外文的文献的人来说，你用不了谷歌，那除非你们学校的这个图书馆特别方便、 特别强大 又不收钱、 嗯， 每天都可以上，在自己手机上，在自己电脑上都可以上，除非你达到这个程度，不然的话谷歌学术不能够访问，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我不说损失吧，不便、 对 啊，这个不便能够影响到什么程度，这个我说说很难判断，那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但就是不知道哈，现在屏蔽它真的是永远性的还只是暂时性，因为之前也确实也发生过，就是断断续续一会儿走了一会儿又回来、主要就是看跟中国政府之间怎么样去谈判，怎么样交涉。那你说现在在处在中美两国关于情报战这么一个 网络战 情报战间谍战、你看上个礼拜到上个月吧、关于什么中国间谍啊、中国军官被美国起诉啊，就一大堆的新闻层出不穷。其实这所有的新闻你都会感觉到，就现在所谓的这种网络战都已经是浮上水面了， 已经是 见光了的。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想，哎，如果在2011年的时候，你刚才讲外交部洪磊当时还开发记者会、也是因为谷歌的这个事件， 对， 那个时候大家还会觉得有一些震惊的话，那现在大家似乎更能够理解哈，就是你不管是从民众还是从政府之间知道政府和这些大的搜索公司们，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到底在干什么。其实对于普通网民非常简单，我只是希望我最最基本的你从前服务过我的东西不要受过太大的影响、而且现在受影响的话，将来能不能哪天能够恢复至少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不要因为这个而太受打击。 是，好，这是三点化新闻、我们今天来这个关注一下谷歌的事件。我们刚才提了很多次这个防火长城，或者经常上网的朋友一定会有所了解 GFW 这个 Great Firewall， 但是这个玩意儿哈，今天好像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它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来头啊、如果我们现在来看它究竟对中国的互联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待会儿来说。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这个防火长城它在网络上的经常出现的一个简写叫做 GFW、英文的全称叫做 Great Firewall、这个 Great Wall 大家都知道是中国长城的这个英文的名字， Firewall 呢防火墙、所以说加在一起呢就称之为 Great Firewall， 是防火长城，中文呢也叫做中国国家防火墙。其实我个人非常怀疑究竟官方有没有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命名，这个更多的是网友的一个说就是指代的这样的一种封锁技术，那么就自创的成为一个名字，到现在为止呢就变成了一种通用的，在学术界乃至于在这个正规的新闻报道中哈，这个国际媒体在报道的时候都会用这样的一个名字来这个指代中国的一个网络过滤技术。那一般来说呢，这个防火长城主要是指这个互联在中国大陆啊用来过滤互联网内容的这么一个软硬件系统。简单来说呢，就是说它可以决定你访问得了什么样的内容，访问不了什么样的内容。对于任何一个 在内地上过网的朋友，你都知道有一些网站是上不去的，有一些网站是有的时候上得去，有的时候上不去的啊。比较这个经典的，大家都会知道 Facebook 或者说 YouTube 这样的这个这两个网站，包括 Twitter， 这三个可以说是基本上区别一个中国大陆网民和一个世界其他地方的网民的最大最大的区别，就是说你这三个网站上不上得去的一个分别。那么这样的一个防火长城它的存在呢，当然有一个官方的一个说法，它是为了适应中国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因为要这个大家会说要过滤网上不适合或者说不恰当的内容，这其中当然就有比如说色情的这个内容啦，这个禁网的行动、扫黄的行动，在中国的网络上也是不止一轮了。那第二呢，可能政治性的、敏感性的，或者说其他煽动性、颠覆性的内容啊，都是会被这个 GFW 所过滤掉的内容。比较大家可能比较这个亲近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最近这个新疆哈，当年的这个75暴动之后呢，这个75事件之后呢，新疆境内是长期的处于一种停网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对于网络接入的一个控制已经是成为中国国家安全这个策略的这么一个很常见的手段，至少在公安的层面来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手段。我们之前也注意到，比如说这个几位被捕的这个网络大 V 啊，包括这个秦火火的案件当中，他的这个上网的资料，他在什么地方用了什么样的网络手段，上了什么网，发表了什么样的言论，都成为了他最后遭到官方起诉的内容的一部分啊。所以说这个 GFW 基本上是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嗯，就是说我们的言论哈，现在到底有多么的不安全， 嗯， 有在多么的被人那么严密的控制之下，可能你日常你是没有办法察觉的，但是一旦是一些非常事件出来之后，或者一些非常人物他们在曝光出来一些事件之后，你就知道。比如说王立军事件，其实后来应该是南都周刊他们做的那篇封面的时候，是有相当多的内容是掌握了他们平常是怎么样是获得在他们眼里不受欢迎的人的一些行踪和他们的通讯记录和他们在网络上手机上的。 你说的这是王立军领导的重庆警方， 没错，就是一切的你在网络上的踪迹和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甚至言论上的踪迹，他们是都可以有非常多的方法是获得的。而且 也就是只要是想，没有什么是找到的。 对，没错。就关于方冰心这个人，可能大家就更加的熟悉了。 方冰心这个是前中国北京邮电 大学 的 校 长，现在呢已经因病这个退休了， 对， 但是他被人亲切的称之为中国防火墙之父。 防火墙之父，他就在谷歌当时退出中国2010年的那个事件当中呢，他也当然是为防火墙辩护了， 他自己设计的嘛。 没错，他为防火墙辩护，那辩护的一些理由在网络上肯定是受到很多网友的这个骂战。 嗯， 过了一年，方冰心呢有一次他接受环球时报英文版的采访，他就说呢他自己家里的电脑上有6个 VPN 啊， 然后最后呢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啊，中国防火墙和虚拟专用网的 VPN 之间呢是一场永恒的战争。 哎，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VPN 啊，这个 VPN 就是说是一个翻墙，我们简单来说大家翻墙软件，就是说怎么样绕过这个防火长城。比如说我要访问 Facebook 在中国内地的话，你基本上都要通过 VPN 的这样的形式。有的 VPN 呢是这个免费的，这当然不是特别稳定，也有付费的，你去买一个软件，它给你一个账号，你就可以通过。有的大学研究机构呢也有内部的网站，你可以绕过这个防火墙。 可以说全世界你说我们就任何你在电脑和手机上出来的信息、记录的信息都不是安全的。你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尤其是在斯诺登事件出来之后，让大家才会知道，原来我们自己是这么的光天化日，什么东西都晒得出来。 是，这个也是我自己感觉斯诺登的这个事件也是让现在可以说中国的这个 GFW 多了几分正义的光辉，或者说冠冕堂皇的色彩，至少有理由说，你看这个全世界都是这么干的恐怕这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但是 而且呢， 还是有很大不一样。就比如说，有的过滤你是主动的，但是你被别人截取，那你是被动的嘛？可是你要过滤什么，你怎么过滤，那完全是由你自己国家政府你可以选择的。在维基百科上，你会看到，就有人会梳理说中国是哪一些的网站， 关键词， 哪一些的 应该主要是网站，哪一些的网站被屏蔽，然后他们是经历过什么样的过程，什么时候呢短暂时间又开放过，在什么时期呢又突然之间全部被屏蔽， 这个名单是不断的增加。 没错，你从这个名单上可以看到就中国在一些政治和思想方面的一些轨迹在发生不同的变化。 这个港大的钱刚教授经常做这样的研究，他就是用什么词什么时候可以搜得到，什么词什么时候搜不到，来研究一个中国这个政府乃至于社会的一个风向，很有意思啊。我讲一个我个人的一个故事。我上学的时候，我当时因为在北京嘛，这个也是苦于这个防火墙，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不方便。然后呢，我就有朋友推荐一个 VPN， 然后说特别好用，我就买了一个，哎，用了一下，大概我印象中用三个月大概人民币一两百块钱，不是特别贵。但 学生来说已经算贵了。 对，就是我就是真的想试一下，我用了以后，哎，我发现特别好。然后呢，我在自己当时的博客上面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当时考虑到了。就是我不想给他造成麻烦，所以我用英文写的。我就说这个东西很好用啊，然后呢，我顺便我加了一句自己的点评，我就说虽然说中国的网络不是很方便，但是只要你有钱，就是说一切都是有价的。好，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大概过了两天，我收到一封邮件。 好， 你知道来自于谁？来自于这个 VPN 的供应商。 哦，然后呢？ 他说，而且他知道我叫什么名，因为我有注册。他说，比如说朱先生。我们看到了你的文章，谢谢你对我们产品的支持，但是请你把这篇文章，就是不是要求你，请你可不可以把这篇文章拿掉？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我们的服务来说，他原话是说，我们的服务来说，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就是我们的曝光度越小越好。我当时看了这个内容，我当然我后来非常理解他们的苦衷，我就把我这个文章删掉了。但是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 这个秘密是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商家是想让自己的产品越少人知道越好的，但是这个商家可能在他身上就是一个阴影。事实上两年之后，当我再去找这个 VPN 的时候，发现他在中国大陆的访问已经消失了，已经不行了。 哎，我想到微信，哎，就是微信它最近不是跟搜狗合作嘛，就是你原来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但现在你可以搜索到公号和公号里发的文章。有的人会觉得啊，那终于可以打开封闭，就是开放让更多人知道哈，可能对很多的微信公号来说对他们是个好事儿。 是啊， 但是你想一旦是开放可以搜索之后，可能会让他们陷于更大的不安全当中。 哦，你就是觉得微信现在来说还是一个， 对啊，就跟你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是个小圈子，我们志同道合的人， 内部交流交流意见， 内部交流就完了，没有必要让公众都知道。但是现在开放这个举动的时候，你不知道是纯粹的商业上的考虑、商业上的合作，还是说背后会有些别的故事和想法。 说两点大背景哈，这两天这个大家也会注意到，不断的，当然主要是外媒报的这个消息，中国政府的几个决定，一个是让这个金融部门开始停止使用 IBM， 停止购买 IBM 的这个服务器。另外呢，一个是对于 Windows 8的这个系统停止采购。另外呢，还有被人形容为叫做去 IOE 化。什么是 IOE 呢？这个互联网硬件的这个三大巨头 IBM、Oracle 就是甲骨文，还有呢就是这个应该是思科是吗？这个 E 我一下子有点想不起来，反正这三家巨头现在呢就要被逐步的退出中国政府的采购。够范围的，这也是被人认为是中美这个网络战，还有中国不断的黑客的互相指责的升级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人从中得利的，比如说中国本土的互联网咨询企业、本土的互联网提供商，我们刚才说的谷歌退出了中国之后，谁得利最大？当然是本土的。 天大的利好， 天大的利好，这是这个得了。我知道当时谷歌要退的时候，互联网的很多猎头都在着急的挖人家的工程师，因为反正要走了嘛。 听说这次谷歌真的是影响很大，有朋友的朋友据说在谷歌都已经停工好几天了，上个礼拜的事儿，不知道这个礼拜有没有复工。 好，这个谷歌的事儿咱们就今天先说到这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明天见，拜拜。